比吗？ 你呀， 你不过。嘿嘿， 好话说了千千万，良言难劝惹迷心人，急得鬼针我无助。 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，为什么我那亲生子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Thank you.